猜，我不敢爱你，因为我早已学会了爱的游戏。口袋再没有回忆，你习惯把手放进去，已成了过去。我白天躲进梦里，黑夜坐在熟悉的阶梯，每看到一个身影，总会觉得就是你，你就是那万人迷。我像个疯子在雨中哭泣，记不起多久是那万人迷。